找到我心里，起了你，经过你，感觉你，我放弃衬托你的努力。爱真的最脆弱，却是我唯一的来历。被夜色追着走，被孤独烧成火，我也不曾如此深深渴求，存在你的想念之中，我才有活着的感受。被真心爱的我，被你的爱纵容，为亮天空中我重获自由。你的体温充满我心中，想回到生命开始的时候。的感受，被真心爱的我，被你的爱纵容，为了天空中我重获自由。你的体温充满我心中，想回到生命开始的时候。为亮天空中我重获自由。